你生日许个愿望吧。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 必须的必啊，你生日你最大。 好，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 我的，你 怎么了 方景行？你，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单飞了，作者一世华商，离天下之大谱啊，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忒不是东西了。 第141集。江晨有些意外，他先后在网上搜过当年的人，但由于大部分只记得一个 ID， 压根不知道真名，所以查起来很困难，基本都是不知所踪的状态。只有杜飞舟比较有名，成了游梦联盟的主席。方景行得知人家过得好，便知道江晨能放心了，笑道：厉害。余光一扫，他见杜飞舟正站在院子的另一边。 主席在干什么？ 几人回头看了看。 半天没动了，可能挂机呢。 话音一落，杜飞舟的角色就动了。他看完几遍录像，翻出了上次和十方俱灭的 PK 视频，发现有几次躲避攻击的动作，与其说是反应快，倒不如说是做的预判。他有些不可思议，想回游戏找方景行问问。这时一抬头，他就见到了这两人，上前道： 怎么有空过来？ 看出黑色封印师是陈回兰乐了，来求证。 杜飞舟淡淡的嗯了一声，学着他们的样子席地而坐。 都说完了？ 刚说完。 杜飞舟看着对面的封印师， 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江晨思考几秒，觉得不太好问别的。方景行则没那么多顾虑，仗着他们都知道他的身份，聊得毫无压力。 我以前听人提起过陈慧兰乐，但没什么具体的概念，今天一交手果然厉害。 是吧？你们这是二v二，如果是打团战，他有队友帮着辅助，那更可怕。 前辈们有人是他的队友吗？ 有啊。 他指着 ID 名为贝贝最可爱的人。 他是。 就这一个，其他人呢？ 江晨心里一跳，认真听着。 忙着养家糊口呢。 你看看我们帮会的成员信息，其实很多都是借了号，就是上线的时间少，有好几个现在还没满级呢。 哪几个是啊？ 贝贝最可爱便给他念了念老队友的 ID。 江晨静静听完，觉得今天可以了。杜飞舟望着他： 我看了你们打赏金强的视频，你和陈辉兰乐的风格很像。 江晨很淡定，毕竟一般人不会想到人能死而复生。 我就是跟他学的， 节奏也像。 我学习能力强。 杜飞舟点点头，没有再说别的。方景行看一眼主席，不动声色地岔开话题，陪着他们聊到江晨快下线，这便告辞走人了。杜飞舟送他们出门，望着封印师的背影，忍不住又挂机把几个视频看了一遍，一时出神。等到回神的时候，他发现已经不由自主搜了搜死而复生的事儿，出来几条新闻。震惊，三岁女童竟拥有上辈子的记忆。国外小男孩声称自己前世是被烧死的，人真的有轮回转世吗？有些人能记得前世的爱人， 看看你的爱人是谁。联盟主席杜飞舟觉得自己有点疯魔，沉默地关上了网页。没有任务在身，江晨和方景行一般喜欢回主城下线，一是上线的时候热闹，二是方便去接赏金。今天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回之前，二人先去了小城附近的野区，原因是离开老当益壮帮会之后，方景行借着这个契机好奇地问了问以前的事儿，被江晨带到了城外。这里种着大片的蒲公英，受到攻击就会飞起来。在全息模式下，玩家能身临其境地看着它们飘，画面很美。不远处就有一对情侣在玩。 我和他们就是在这边认识的，当时打了整张地图。 因为什么？ 抢怪。 后来谁赢了？ 都是训练营的新人，没有输赢，死了好几次。 他往野区里走了两步。 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方景行安静地望着他。于江晨而言，和朋友只是分开了几个月，可于杜飞舟他们而言却是整整30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意气风发会在游戏里和人 PK 一整张地图的朋友成了如今要赚钱养家的中年大叔，只有江晨还停在原地。方景行不清楚等江晨的身份公开后，他和以前的朋友会如何相处，但知道他的生活还得继续，总会有另一批人陪着他走过从少年到中年的整个过程。他笑道， 咱俩也是不打不相识。 江晨回头看他，嗯了一声。 陪你在这边转转。 到点了，回去吧。 他直接传送回城，看着紧跟着出现在身边的人。 方景行，今天谢谢你。 就口头谢啊。 不然。 晚安报。 江晨盯着他，方景行笑笑。 算了，先欠着。 话没说完，只见封印师上前半步抱了他一下。 走了。晚安。 江晨做事太干脆，方景行都没来得及回报，人已经下线了。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好心情，见白龙谷他们到点来找他 PK, 便愉悦地和他们进了竞技场，打了几场指导局。精进联盟有几个人是跟着顾问一起来的，其中一个实在没压住心里的激动，问道， 哎，你是方队吧？ 方景行看了一眼 ID, 金16。没记错的话，好像之前发过他们战队晋级季后赛的消息，可能是战队粉丝，他装傻。嗯？金16粉了他4-5年，对他的性格还是有些了解的。 别装了，方队，论坛上都在扒你呢。 方景行早有心理准备，扔下一句等会儿去了论坛。九生石的现场永远很火，陈星应援、十方俱灭和暗冥双人赏金10级任务，这几个要素放在一起简直是燎原的效果。哪怕玩家对两位大佬的名字都免疫了，今晚的事儿也还是涂了板，其中一小半是关于他的。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